信，请你动凡心，请给我回音，你可不可转身？知你爱世人才胆敢，成扰你让我等。人类太不合衬，妄想合衬，才因此伤得更深。神你可否恋上我？神圣不可侵我摸，情挂得不到你相助，谁又肯被我捉摸？真人都不喜爱我，神你不欢喜我，逼我入了魔。爱里几百万，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。手更难堪，连家事都要分。等我那女神来亲吻，神迹那日发生。无论有多合衬，总不合衬，人只想追超快感。神你可否恋上我？神圣不可侵我摸，情挂得不到你相助，谁又肯被我捉摸？真人都不喜爱我，神你不欢喜我，逼我入了魔。爱里几百万，谁料我永远只可回忆我唱歌。到下个重复噩梦，毫无力气伸手去拖，怎么可帮我战胜心魔？难道你看不清楚？神你可否恋上我？神圣不可侵恶魔，情挂得不到你相助，谁又肯被我捉摸？人都不喜爱我，神你不欢喜我，逼我入了魔。爱里几百万，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。